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，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别担忧，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？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，以后再说。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，未来有谁说得准呢？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未来走一步看一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没有翻不了的山坡，没过不去的河。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，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。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，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 就交给明天吧，今天就不要想了，今天就开开心心的就好了。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:35，这里是周一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刚刚听到这个演唱组合呢，就是这一次获得了第2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Mr. Miss。 那他们的演唱组合也就是这种人声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组合，刚刚听到是非常舒服的这种感觉。刘恋和杜凯，这是两个人，他们呢在比赛当中去结识，后来是经常在酒吧去驻唱和各种演出，在不断的探索和表演的过程当中，去发现了这种非常独特的人声爵士的演绎方式。今天就是来盘点第28届金曲奖，新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加入我们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